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被迫再创业的大卫·杜菲尔德。PeopleSoft 中文名是人科，是一家非常著名的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管理软件。人科呢，成立于1987年，在2005年被 Oracle 恶意收购前，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应用软件公司。人科的创始人呢，是肯·莫里斯和大卫·杜菲尔德。其中呢，杜菲尔德在此之前就已成立过两家大型机应用软件公司，而且为人随和，极富远见。在创建人科之前，杜菲尔德于1982年创建了一家叫做 Integra System 的公司，并担任 CEO 至1984年。这家公司啊，主要做大型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后来公司成功 IPO， 杜菲尔德呢自己却为此丢了 CEO 一职，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那这次失控呢，让杜菲尔德铭记在心。一切源于杜菲尔德和董事会之间的一次争执。当时大型机依然被广泛使用，因为提供在大型机上畅销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公司啊一直过着好日子。但是杜菲尔德注意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个人计算机，尤其是联网的个人计算机，在未来将会侵蚀大型机的市场，乃至取而代之。那他认为呢，公司应该为这种技术转型做准备，研发基于个人计算机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那么今天回头去看呢，杜菲尔德当时的眼光可谓惊人的准确，而董事会那些短视的人当然应该被扫地出门。但是资本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啊，倒霉的是杜菲尔德。于是呢，杜菲尔德决定辞职单干。不过在单干前啊，他和董事会协商，表示可以签订一年的反竞争条款，在一年内不从事任何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相关领域的工作。但作为条款的一部分，董事会需要给他一年的薪水。董事会啊，又一次拒绝了他的提议。那这样一来呢，他也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在离开之前，他说服了同事莫里斯一起创业，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就是后来的人科。而杜菲尔德想做的东西啊，是一个基于客户端服务器架构的人力资源软件。这个架构呢，正是第一代个人计算机企业级应用软件常用的架构。然而啊，创业并非易事，首先就是缺钱。杜菲尔德呢，决定抵押自己的房子，从银行贷款来支持创业。1988年，第一款基于个人计算机的客户端服务器架构的人力资源软件被开发出来，成为人科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起点。这一年呢，人科公司卖软件大概卖了20万美元，啊，赚够了勉强够他们糊口的钱。人科公司的第一个转折点呢，也发生在1988年。这一年呢，他们搞定了一个大客户，柯达公司。那个时候的柯达公司啊，作为胶卷行业的老大哥，日子还非常好过。而且啊，当时的柯达属于技术上非常追求新东西，成本控制上又很有想法的公司。那柯达觉得，诶，基于廉价个人计算机的客户端服务器架构非常适合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成本还低。因此啊，这种追求新技术的心态让柯达和人科公司一拍即合。因为有了柯达这个大客户，人科公司的产品越发好卖起来。一年后的1989年，人科的产品卖了190万美元，翻了近十倍。又一年后的1990年，人科公司销售额高达610万美元，净利润达42万美元。这对一家成立才三年的公司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人科公司依然很缺钱，公司在发展，方方面面都需要钱，招人需要钱，卖产品需要钱，买更多开发用的机器需要钱，是做新产品更需要钱。而杜菲尔德上次创业，辛辛苦苦把公司带成市，结果转眼就被资本控制的董事会抛弃了。这段惨痛的教训让他心有余悸，因此啊，不敢在资本市场肆无忌惮地寻求投资。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 Integra Systems 发现这个人啊，出去创业很成功啊，做的又是个人计算机上面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那摆明了是要来抢老东家在大型机上的生意。那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他们把人科和杜菲尔德告上了法庭。在美国打官司啊，也是需要钱的，但杜菲尔德呀，不想放弃对公司的控股权，于是呢，从银行搞到了100万贷款。经过漫长的庭审和无数的钱财投入，最终 Integra System 公司在1991年和人科庭外和解。但这个时候杜菲尔德再也招架不住了，因为缺钱，他卖掉了 11% 的股票给一个投资基金 Norwest Partners， 收回了500万美元。那这笔钱呢，终于将人科公司从缺钱的状态下解救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啊，1991年人科的软件销售额达到1700万美元，净利润也达到了190万美元，与2年前的总销售额持平。自此之后，人科软件的销售 一路上涨。那公司呢，也于1992年11月顺利上市。人和公司呢，因此收获了3600万美元的现金。那投资者们疯狂的投资人科的股票，上市第一天股票就疯涨 64%， 这着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六个月以后，杜菲尔德决定再次在公开市场卖出部分股票，获利5000万美元。而这个时候啊，杜菲尔德依然保持了公司 50% 的股权。杜菲尔德显然仍对被自己的上市公司给开了这件事耿耿于怀，心有余悸。1993年啊，他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表示，自己一直努力希望可以拥有公司的大部分股权，那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公司正常发展。而他经过4年的努力做到了。今天 Facebook 的马克扎克伯格只有很少的股票，却依然拥有大量的投票权。但当年啊，美国的股市跟现在还不一样，那股权跟投票权分离这种事情还没有出现。为了能够有控制权，股权也不能让出很多。保留超过 50% 股权的同时顺利完成上市的确实比较少见，因为一般的公司啊，会在上市前卖出股权换取更多的投资，然后用获得的投资进行扩张。那这样呢，会让公司上市的时候财务状况更好看。然而呢，杜菲尔德做到了。但是试想啊，被自己的公司给抛弃，这到底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伤害？所谓冷暖自知，杜菲尔德的伤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杜菲尔德无疑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他先是做了一个公司带上市，然后又洞察到了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个人计算机，非常坚定的去做下一个技术，为此不惜和董事会闹翻再次创业。而再次创业后4年又把公司带上市，哪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都依然是一个非常厉害